国际社会界对朝鲜劳动党坚决继承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理念和传统，从胜利走向胜利表示了赞赏。俄罗斯莫斯科主体思想研究小组负责人说，金日成同志决心依靠人民群众来开展反日民族解放斗争，并在1926年10月17号成立了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泰国主体思想研究组织主席说，打地同盟是朝鲜劳动党的历史性根基。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政治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和本部设在尼日利亚的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网站载文指出，打地同盟所培养的新一代先锋战士都成为了建党事业的骨干。打地同盟纲领是1945年10月10号宣告成立的朝鲜劳动党纲领的根本基础。英国先军政治研究协会会长和叙利亚大马士革大学政治系教研室主任强调，朝鲜劳动党坚决继承打地同盟的伟大传统，从胜利走向胜利。